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229, and you can see the title that goes Working Animals. In other words, animals working for people.So to speak. And now we are going to read this article. If it is possible, you can read along with me. Let's do that together. Before the age of mechanization, camels, horses, donkeys, and other four-legged creatures made it much easier for people to travel and transport things over long distances. Horses and oxen perform a vital role in agriculture.And they continue to do so in many countries today. In parts of Asia, elephants help in the logging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ies. The canary, a species of bird, has saved thousands of lives by alerting coal miners to the presence of dangerous gas. If the bird falls unconscious, it is time for the workers to get out fast.Another bird, the pigeon, was the earliest carrier of airmail. Nowadays, dogs assist people in a wide variety of ways. Among other things, they guard property, herd sheep, guide the blind, help in earthquakes, mountain and water rescues, and sniff out drugs and other illegal substances for police and customs officials.We should also spare a thought for cats. From ships to railway stations and factories to farm buildings, they help to safeguard public health by catching rats and other vermin. Can you think of any other way in which working animals help people? 好，这篇文章挺有意思的。那么谈的这些动物呢，为人类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我们很多人却不知道。现在一起来看一下。Before the age of mechanization, 在机械化的时代到来之前，就等于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age of mechanization, camels, horses, donkeys, and other four-legged creatures, 像骆驼啦、马啦、donkeys, 驴子啦、and other four-legged, 这个 legged, 啊，一定要那个 ed 啊发音的 legged, 好，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的。Four-legged creatures 就等于 animals， 其他四只脚的其他的这些动物 made it much easier。这个 it 是代词，那么是做虚宾语，代替后头呢 ，for people to travel and transport things over long distances。这个不定式短语呢，才是真正的这个宾语。使得下面的情形变得更加的容易了。什么事情呢 ？For people 让人们来干嘛呢 ？To travel 游走 and transport 同时运送 things 东西 over long distances 越过很长的这种距离。那么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horses and oxen perform a vital role in agriculture。马呢，以及呢，就是阉过的啊，就。这个所谓的公牛 ox 是单数加了 en oxen 就是复数，如果没有阉过的公牛叫 bull bull 复数是 bulls。 好了，那么他们呢会扮演了 perform 就等于 played played played a vital role，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就等于 a very important role。 在哪方面呢？ in agriculture， 在农业方面。好了，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说 hard work plays a vital role in achieving success。你看，马上就给造句，努力在扮演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哪方面呢？在获致成功方面 ，achieving success。A-C-H-I-E-V-E 把 E 去掉加 I-N-G Achieving success 要这么说还有 agriculture 不要念成 agriculture、啊、agriculture 重音在第一音节 And they continue to do so 他们继续这样做 In many countries today 甚至在今天在许多国家他们继续的扮演这样的角色 In parts of Asia 在亚洲的若干地区呢In some areas of Asia, especially in this country, Thailand, or 还有 another country called Burma, 缅甸等等这样哈，甚至包括呢 Cambodia, 就是 Cambodia, 现在叫柬埔寨等等。那么这些呢地方呢，这些这个 elephants 大象呢 ，help in the logging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ies.他们就是在帮助在哪方面呢在这种伐木以及建筑的这种工业方面行业方面 Industries 代表行业啊。那么在这里头 Logging 这个字还稍微说一下它原来是一个名词叫 Log 我们帮一个树啊把一个树锯下来的时候那整根木头呢叫做 Log 那是可以数的木头是不能数 W-O-O-D A woodTwo woods, 那就不对了。但是 a log, two logs, fine, no problem. 一根原木两根原木啊这样子。所以它是可以数的。所以这个原木呢就是放在那边不动所以以后隐身它睡得跟猪一样睡得很熟。He's sleeping like a log. 我们这样子。Each time I sleep like a log. 每次我睡觉的时候呢是睡得跟猪一样这样睡得很死。好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The canary 也就是这个一种呢鸟呢金丝雀啊那这个时候呢后头这个念的时候念 canary 不要念成 canary canary 然后后头放了同位语前面是呢 which is a species of bird 就等于 which is a kind of bird 但 species 那么是单复数同形 one species 一种Two species, 两种 One kind, two kinds. 好这个时候呢你要记得 kind 可以修饰指的是人或者生物或者是呢静物 a kind of book, 某本书。但 species 呢是专门指的是动物了 a species of animal. 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讲 a kind of animal, 好两个都可以用但讲 species 一定是后头放的是生物啊。动物这样它是一种鸟这个鸟呢 has saved thousands of lives 会救过呢好上千人的命怎么样 by alerting coal miners 它借着警告那些煤炭的这种开矿者 miners 就是煤矿工干什么呢 to alert somebody to something 警告他们警觉到什么样的 the presence这个出现什么出现呢 of dangerous gas 危险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瓦斯气体啊这样出现那么这煤气出现赶紧要跑那这是它是怎么样一个警告法呢那么 if the bird falls unconscious falls 这边就等于 becomes 好那个 falls 固定的用法 fallsUnconscious 也就等于 becomes unconscious 但 fall 后头的形容词它通常有固定的像 fall ill 生病了就要用 fall 这个字啊所以大家见到一个就记得一个那个 fall 在里面就等于 become 的意思 If the bird becomes unconscious 如果它变得不省人事时 It is time for the workers 那煤矿工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怎么样呢 To get out fast快速地冲出去 Another bird 另外一种鸟呢 The pigeon 也就是鸽子啦那么 was the earliest carrier of airmail 是最早的这个信差 也就是空中航空邮件的信差，也的确是他是带着这个信呢放在脚下呢，人把它放在这个脚把它圈起来，然后呢飞到这个某个地方让人家接收的。Nowadays, dogs assist people in a wide variety of ways. 现在呢，当今呢 ，nowadays 也就等于 today。那么狗狗呢，则会帮助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帮助人。In a wide variety of 那个 wide 可以省略掉 ，in a variety of 就是形形色色的 ，in various ways, various, in various ways。各种不同的方式。We have a wide variety of goods available here. 我们这边有各种不同的货物呢，可以出售。您可以来尽情的这种来挑选这样。这个 assist 的用法跟 help 的用法有时候一样，像这个地方可以用 help people in a wide variety of ways. 但是 assist 那有一个用法 ，help 就不能跟它这样用了。就是 help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help 加宾语后头用不定式短语做宾语补助语，那个 to 可以省掉。He helped me write the letter， 或者 He helped me to write the letter。但如果你用 assisted 过去时 ，He assisted me in writing the letter， 后头就要用 in 而不是 to write the letter， 所以这点要晓得，他帮我写这封信。好 ，among other things。这个 among 放在句首，在这边或者有 other things 也是个固定的短语，就等于 in addition to。 In addition to other things， 除了其他的事情，其他的干活以外，其他活他们可以干以外， they guard， 他们还可以呢保护所谓的 property， 我们的住屋。 property 本来是不动产，指的就是房产，也就是房子。 They guard our houses， 就是守卫着我们的房子。 herd sheep 同时帮忙赶这个羊群，这个 herd 也就是赶的意思啊。 a herd of sheep 这个 herd 也代表一群的意思，当名词。可是当动词的时候呢， herd sheep 就是赶羊，但是这个 sheep 你要说怎么没有加 s， 它是不能加 s， 单复数同形 one sheep two sheep，一只绵羊，两只绵羊，所以有时候呢，你要见到一个叫记一个。山羊呢叫 goat， G O A T， 但是 one goat， two goats， 那就加 s。常常呢就是单复数同形的这些词类，像 fish， one fish， two fish， five fish， 好，记住啊，那 fish 就是这样用法。那包括呢所谓的 deer， D E E R， 鹿啊。One deer, two deer, five deer， 单复数同形，见到一个就是一个。好，接着往下看 ，guide the blind， 形容词 blind 失明的，前面加 the 就等于 the 去掉 blind 后头加 people。The rich 有钱人就等于 the 去掉 rich 后头加 people， 指的所有的有钱人，就是所有的这些失明的人，他们也可以呢引导呢失明的人。Help in earthquakes， 同时在地震的时候 ，mountain and water rescues， 山中以及水中救难的这种时候呢，他们也都可以有所帮助。And sniff out， 同时嗅出，用鼻子闻出 drugs， 也就是毒品 ，and other illegal substances， 以及其他非法的物质。这个 legal 是合法的。前面加个 IL 叫做 illegal， 你在音标里头呢查词典的时候呢，它不会把呢这个发音呢它只弄出来 illegal， 你可能会念成 illegal， 可是呢你一定要记住，外国人他不懂音标的，所以他看 IL 的时候，他就先给那第一个 L 给那个 it 的发音叫 L， 然后第二个 L 呢念成 l，Illegal 就好像一百万叫 One million， 第一个 L 给那个 MIL， 第二个 L 呢 yen， Million， Million， Million， 不要念成 million， 不是这样念法啊。 那现在很多的线上字典都有真人的发音，点一下你就可以知道了。好了，那么一些非法的物质 substances 给为谁来做这个事情呢？ For police and customs officials， 为 警方啊，还有海关的这些官员们呢，啊，这样子做这样的事情。We should also spare a thought for， 腾出一个想法，腾出一个思想，腾出一个考虑到什么东西 ？For 就等于呢，其实它根本很简单，就等于 We should also think about cats， 或 think of cats， 我们也必须要想到猫啊。From ships to railway stations， 从船只到火车站 ，and from factories to farm buildings， and 或者是 from 省略掉，从工厂到呢所谓呢 farm buildings 农场上的建筑物呢。好 ，they help to 那个 to 给省略掉 ，they help safeguard public health， 他们可以帮助呢 safeguard 守卫着保卫着，怎么样呢 ？public health。大众的健康，借着什么样的做法呢 ？By catching rats， 再来借着捕捉老鼠。这个 rat R-A-T 跟 mouse M-O-U-S-E 有一点区别。mouse 这是比较小的家鼠啊，在城市里头我们看到小老鼠，到了乡间那个老鼠就比较大了，甘蔗园里的老鼠更大，那就 rat， 那就叫做 rat。我们说。I was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rat. 我是鼠年出生的啊。这中国人呢，我们就用 rat 这个字。好了，那么就是捕捉老鼠 and other vermin 以及其他的有害动物。Vermin 是一个集合名词，不可数，就等于 animals that are harmful to people's health。我们就可以这样讲 ，vermin， vermin。Can you think of any other way in which working animals help people?你还能不能想象到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就是 in which， 这个 in which 可以省得掉，这个 way 后头的 in which 可以省得掉。 That's the way in which he solved the problem， 我们就说 that's the way he solved the problem。 所以 can you think of any other way working animals help people， 你可不可以想到其他的任何其他的方式，也就是它是可以为人类工作的职场动物啊，可以帮助人的，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呢？有一些什么例子可以举出来呢？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呢一个画面，这个 water buffalo。那么我们说 ，a man is using a water buffalo to till the land。他说这个一个人呢，一个男子正在使用一个水牛叫 water buffalo。那么干什么呢？在耕地叫 till T I L L till the land， 就这么说的。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语法重点介绍 age 做名词的意思以及用法。 A age 可以代表年代，与介词 in 并用，像 in the modern age 在现代或当今， in modern times， in this day and age 这年头，都是一样的意思，当今现代等等。所以例子 people in the modern age， in modern times， in this day and age today 一样的意思。Enjoy a lot more material comforts than in the past. Than those in the past. Those 可以省得掉。现代的人，他物质享受比过去的人多得多，但是精神上却是很空虚的。好，我们这边也看得很清楚。代表过去的时光呢，那边讲注意了，或往昔呢，用 in olden times， 或是 in olden days， 或是 in the past。可是在古代就说 in ancient times， 啊，这个是有一点差别的。好，接着我们看 B， age 也可以表示年纪，有下列重要的用法， at the age of 加数字，在若干岁的时候。 John left home to carve out his career， 或是 carve out his future， 啊，就是开创他的前途， carve out 就雕刻出他的事业，就闯事业。那什么时候呢？ at the age of 20，也就等于 when he was 20， was when he was 20 years old， was when he was 20 years of age， 用法一样。 he's 8 years old， 我们也可以说 he's 8 years of age， 他现在是八岁。第二， what age are you， 你几岁了，就等于 how old are you， 很简单的。第三 ，people my age 就等于 people who are my age， 就等于 people who are as old as I am。但直接讲 people my age 是最简单的。Are crazy about video games， 对呢这些所谓的电子游戏呢非常的疯狂。Crazy about， but I'm an exception， 我就是例外。Because I think playing them， 因为玩这种游戏呢 is just a waste of time。根本就是一个浪费的时间。好，接着我们看第四。Son, I started to make a living on my own at your age. 他说，儿子啊，我开始呢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叫 on my own. Make a living 就是代表就是谋生，自谋生活了。When I was your age, 就等于 when I was as old as you are now, 就是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所以 when I was your age, 好棒的用法。接着我们看第五 ，Mary is already 40, but she doesn't look her age. Oh, she doesn't look her age， 就是她看不出她现在是实际年龄，比实际年纪也来的年轻。You look young for your age， 我们常常这样说，你看起来比实际年纪年轻。He looks old for his age， 他看起来比实际年纪来的大，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好了，就等于 But she doesn't look as old as she really is。 这些句子都是我亲自造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实用。你也可以说 Mary is already 40 but she looks young for her age， 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可以说 That man looks old for his age， 你看就是这样说到的。接着我们看第六 Come of age， 长大成人。You're coming of age, Peter. 你现在已经快变大人了。So, you should act your age. 所以你要举止像个大人。You should act your age. 好棒的用法。接着我们看第七。In ages, 或者 for ages. 这个时候呢就跟年龄是没有关系。代表有好一段时间。I haven't seen John in ages, 或者 for ages. 就等于 for a long time. 也可以讲 for a while.或者是 for a long while， for a while 就是好一阵子，也就等于 for a long while， while。 How has he been？ 他近来都还不错吗？接着我们看第二，介绍 age 做动词的意思及用法。 A， age 可以做呢不及物动词，表示老化。 Time flies， we're aging now， 光阴似箭，我们现在逐渐老了。 Whenever you know our classmates，就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呢 And I get together We'll say time flies 时间好快呀 Before we know it 在不知不觉中呢 We're getting old 我们慢慢就已经变老了 Before we know it 那就是个很棒的用法不知不觉中 If you keep on working hard Studying hard Before you know it You'll be successful 你不知不觉中你只要不断地要努力不知不觉中你就会成功了就这样 Before you know it 这是一个很好的用法好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那 B aged 也可以变过去分词 aged 那意思不同有两种发音一个念成 aged 一个念成 aged 那到底怎么念呢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aged 那 be aged 加数字 Tim is aged 16 now他现在年龄是16岁其实那个 aged 可以省掉 He is 16 now 也就等于 He is 16 years old 或者 He is 16 years of age now 等等 The little boy who is aged 8 who is 省掉 aged 8 现在是8岁 plays the piano very well 钢琴弹得非常的棒那么第二 aged 这个念成 aged 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表示年迈的后头要放名词像我们刚前面讲的 one-legged soldier 还有 four-legged animals 就是四只脚动物等等好了 I visit my aged grandparents once a month 每个月我都会去探视我年迈的爷爷奶奶一次第三本课第一段第一句就使用了 age 做名词表示年代或者是时代Before the age of mechanization, 在机械化到了这个时代的来临之前，所以呢，这一课呢，我